因为啊，讲到这个精或者气这个东西啊，这个主题的话，会动到身体里面的大量质子。那个大量的质子呢，必须要猛灌水，才能从氢离子里面，就是从水的分子里面解离出来。所以呢，如果要讲人参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人参，请大家吃。你呢，桌上的茶至少倒满杯。不然的话，身体会燥热。因为啊，那个，从前我一直很羡慕我们台湾的马光亚中医师，他开药，我一直知道，就他开人参，病人不必吃到人参，就是他。要开人参的时候，他只要动了那个念头，病人就等于吃到人参了。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的中医的符码学到那个点的时候，你药方可以写在鸡蛋上，让他吃那个蛋。那我不能每一味药都写到鸡蛋上，但是人参我可以。所以水一定要灌足，就是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巫术。我常常说一手方，对不对？方剂的单位词是手。像我们古时候啊，你要说到那个灵魂的灵字，对不对？不就是天上下雨滴下来的雨滴，是不是啊？有一个人给他接住啊，是不是？有一个通灵人给他接住。那个医学啊，医学的医的骨字呢，底下是这个灵媒的，是在一个通灵的状态底下完成的。那可是呢，等到封建时代介入了之后，那个通灵人的数量跟重要性被社会边缘化了，于是这个字呢就被拔掉，换成荷塘。你懂吧？就是这个原始来讲的话，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些符码学的话，照理说要人家吃药，你用念的也可以了。因为当年我们台湾的马光亚老教授啊，我就觉得他怪，他的那个医案嘛，你可以从头到尾看到一件事儿，就这药方不可能医好这种病吧？可是他相信。那他那个药方之外携带的那个情报量非常之大，但这东西也是要基本功，因为我是说我是本草符码学这一块基本功比别人扎实。可是呢，像马光亚或者是大陆那个还有一位陈朝祖老教授，他们让我很羡慕的是他们的方剂学的版图的扩大自在，就是他们的用方剂的可能性，就是几乎没有方不能用的那种自在。那是我没有的，就是我是一个一个音符很熟的人，他们是一首歌很能唱，什么歌都能唱，摇滚也可以唱，什么也可以唱，唱到成精了。所以这个药啊，少开一个方10味药，少开8味药，药效都一样，那就是妖怪，在我心目中是妖怪。那这个。刚刚讲的人参这个象征符码啊，就是所有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生物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我要长大一点儿。比如说有一个科学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如果你给一株番茄足够的阳光跟营养，那番茄可以长到多大呀？像一个参天的榕树那么大。有一年的什么日本还美国的博览会，还展过这个番茄。就是他说，番茄是可以长到像榕树这么大的，是你用泥土、你用生长环境限制了它，它才长不到那么大。你说完全用水耕法，它要多少营养你就给它，它要多少阳光你就给它，那番茄长得像大榕树一样大。那 但是呢，在这么多的植物里面，只有人参这一种植物，它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往小里长。同学能够感觉那个意思吗？就是你看看啊，像北京同仁堂里头啊，那个什么特贵的那个什么长白山天然200年老山参，你看起来像补药吗？瘦的那么样子，我看了都虚了，对不对？那《中国本草书》写的人参伏马是什么呀？说人参它要长，它一定挑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长，是不是？长在山之阴，绝不长在山之阳。当然，现在我们那个人工培养的粉光参都很大了，是强迫晒太阳施肥的另外算啊。但是它的本质是一个往阴处长的，然后别的草木都是觉得长大枝一点，就免得风吹啊，什么下雨刮呀、啊，我折两根叶子就死了，对不对？人参不是，天然的人参它只顶多长到所谓的三芽五叶，就分三个小叉叉，每个小叉叉五片小叶子就停在这儿，它不要它接受更多的阳光，它像那个天然老三参，对不对？它就算是长了200年、300年，它还是就像个幼苗一样，这么一点点。当然，这样是一个很脆弱的植物，很容易中间就夭折了，这也是没错。但是它为什么？就是别的生物都希望大一点、稳定一点，只有人参呢，它希望自己越小越好。那我刚刚我们那个日本人那个理论，对不对？就是人参是拼了命的要让自己的总原子量不要多，来保住它的比较低的稳定指数。所以它是一个啊，从茎这个东西一直想要往化这个地方去爬的一个植物，这是人参的本质。所以当然啦，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开《伤寒论》的方的话，用参大概都是用党参居多了，我们也不太用那个真的人参，对不对？那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党参，我们会有个感觉，党参就是你气虚嘛，用来补气，对不对？那党参跟人参的那个，如果用阴阳性味的相度上来讲的话，当然实际上植物学分类，党参跟人参根本不是同一种植物，这个知道哈。就人参是三七科，党参是几根科的。那这个，可是呢，这个补气的党参，跟真正的这个东北山里头这个长很小根的人参，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党参是有甘甜的味道，你知道是补药的。人参是苦不死你，不是黄连啦。但是人参就是一股苦味儿，你要说它味甘补什么，这话你都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你吃人参有吃过甜的人参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就是苦苦的，对不对？那苦味儿又刚好重到那个程度，就像我说山茱萸的酸味刚好酸到那个 pH 值4.几，对不对？它的药性又一定在那个地方。那同样的，人参的那个苦味的浓度，是确定它是泻药，不是补药。所以，我们历代中医到今天常常会说"人参补气"，人参补气是不是啊？有这个说法还是我掰啊？我要说，其实你仔细的去看历代本草书的伏马，各个本草家要说到人参补气的时候，都有那一点下笔的迟疑，然后如果有人呢，就狠狠的写下去了，就是等于是硬给他猫下去写一本本草书的，这样人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那个本草书，把我里面的6万字的回忆换回来的话，他是在要写补气之前，就是有一种不对不对不能这样写的感觉，至少有一半的本草家在这个点啊，他就临时悬崖勒马改写。安五脏养精神，你懂吧？就是安五脏之中的精神，才是人生，不是补气。 也是有至少有一半的本草家，他的那个身体感是不允许他写作武器。可是安武藏养精神，他不是补药吗？我说，人参它的苦味，可以让他说它是一个阴中之阳的泻药。阴中之阳的泻药，就是你不能说阴中之阴，阴中之阴是小建中汤，就补充完全的物质。就小建中汤是在行味之间游走的一个方，那个次元是很低的。那人参是精化之间游走的一个东西，那个次元是很高的。可是它游走于精化之间，它的性味是阴分的，一个入阴破泄阴实的泻药。像我说呀，附子生附子能够破泄阴实的，听得懂吧？你身体有寒气，它把那个寒气挤掉，对不对？吴茱萸能够破泄阴实，这也听得懂，对不对？身体有湿浊之阴啊，吴茱萸把它泄掉。那人参也是一个破泄阴实的泻药。所以我跟你讲，我要讲人参这件事情，因为人参这件事情有很多本草学上面重要的脉络牵扯。因为你会知道，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性、这个味、这个味道，大家到什么程度一定是阴还是阳，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人参这个符码有搞错的话，我跟你讲，人参是一个重要的坐标轴。如果你人参这个符码搞错的话，你对所有的药性都是这个酸字念啦。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你连人参都以为它是补药的话，那你所有的药都错了。就是这是一个定本草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轴，就是根据我们严谨朴实的、不搞花招的这个阴阳性味的角度来讲，人参是泻药，破泻阴中之阳，破泻阳阴中不在阴中之阳的位阶的一个泻药。破泄的阴中之阴，那个人参泄掉的那个阴，叫做稳定指数。这样听得懂吗？就人参是一个拼命往小里面长的药，它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稳定指数。那它不断的想要推开这个稳定指数，就是我不要那么稳定，我不要那么稳定，我要在有生之年进化到下一个生命阶段。所以百草之中，人参最喜欢成精，对不对？就是东北有多少参仙的传说呀，是不是？就是三阳五叶这个参躲在这个地方，哎呀，偷偷的吸一点月亮的精华，不是太阳的精华哟。人参的那个法叫做太阴炼形之法，吸收月亮的精华，然后去压低它的稳定指数，压呀压呀。就是保住那一点点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游离的那个活性，然后放个500年到1000年，终于它养出一个植物性的元神，叫做参仙，对不对？在皎洁月光照耀的夜晚，这个人参里头冒出一个像人类小婴孩一样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参的参，就是天地人三才的三，不要加草字头。然后你要念参加的参也可以，因为它就是一个想要参加到人类的生命形态之中的植物，想要在进化的间接之中插队进来的植物。所以参加你的世界，就像这个有一个迪士尼的卡通片叫小美人鱼，对不对？他向往人类的世界，他唱一首歌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对不对？我想变成你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是？人参就是一直在唱的这首歌的小美人鱼。可是呢，他唱这首歌到最后也是如同小美人鱼般化作水泡的哀歌。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出了这个太阴炼形的这个元神之后，对不对？人类就会来了，想吃掉它。所以这个参仙这个小婴孩，他就要在动物的世界里面找一些朋友来保护他。所以呢，他就会专门喜欢在长白山里头啊，找那个大狗熊做他的护卫使者。好，所以在我们的漫画书呢， 是这个大熊需要小叮当，那我们《本草书》里面呢是小叮当需要大熊，啊，所以呢就是他需要跟熊做朋友来保护他，所以古时候的这个人森猎人呐、啊，他就是会常常会觉得，哎，有大熊出没之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森险，然后他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在皎洁的月夜啊，这个有一个小婴孩在山里头跳舞。然后呢，就有一只大狗熊在他身边绕着，很开心的在他身边绕着圈圈保护他。那这时候你要避过那只大狗熊，然后呢，跟那个小神仙招招手，让他跟你玩儿。那你玩儿，你也不要那个时候就把它怎么样，因为它还是半灵体，就是所谓的物质化幽体。那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吃，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在他这个小孩玩玩玩，你就说我送你一个手串，拿一条红线绑在他手上，让他觉得很高兴。然后第二天天亮了之后，你去跟着那条红线去找，挖出来的那个东西，马上那一小根马上吃掉，福者成仙，不然体质差的增加一甲子功力。我说这真是太残忍的龙猫故事了，就是小美跟五月把龙猫给吃了，那就是很可怜的人生童话故事啊。可是也正因为人生是如此，所以同学，你想想看，这味药究竟要怎么用才对？而他的这个，到最后，本草学家那个手啊，抖一抖，抖一抖，写下来的安五养精神，安五脏的这句话，对不对？那个安字何解？我请问你，就是。安这个字啊，就像我刚刚说，如果你真是一个修道家的人，你一定会了解，相反的念波、相反的意见，冲虚调和之后变成空。而那个空那个东西，那个能量，如果你把它放在自己的表面意识里面，这个能量能帮你一个什么忙？充实你的黄庭经说的黄庭，也就是表面意识的度量，也就是。这个空虚的光，可以让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心啊，空虚的这个光越多，佛家说的那个定力就越多，也就是这个人越不容易因为外界的刺激而起情绪。所以那个安字，在意识之中的意义在这里，就是那一种能量，而只有那一种佛家叫做定力的能量。能够硬的压低这个人的肉身的稳定指数，而从潜在意识世界召唤过来更多的潜在意识的讯息，也就是心中之神。那心中之神的比例只要一高，你的肉身的自由之子比例就会多起来。而这个东西，你要回到《伤寒论》的框架。就是《伤寒论》里面，凡是用人参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人需要补什么的时候啊。你懂吗？人的身体里面的水分，有些是死水，没用的烂水，那个叫痰饮，对不对？或者是水毒，更糟，是不是？没有了，水毒痰饮不一定是谁造。但是能够让你身体得到滋养的那个好水，以气功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水啊，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它里面的那个质子、氢离子是活的，就啪啪啪就弹出来。这个东西是人会觉得不可，就身体有被滋润到，遍体清凉的力道。所以回馈到上午讲的那个主题，怎么可能练内功练到燥热难当？当然练成了之后可以了，你太极拳练到发劲以后，逆运之后变成密宗大手印，那一掌按下去，人家身上皮是烧黑的，这可以。但是那个是练成了水晶之气的事情，你懂吧？所以我一直说三阳寒水，水晶之气，你懂我意思？因为那个气是从水分子里面分出来的，所以即使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水分是枯槁不足的，可是《伤寒论》的方里面，如果用了人参， 你的那个水里面的那一颗质子的那个氢离子，对不对？啪啪啪啪啪弹出来，你的身体在机能上是觉得水是够的，你不干枯，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是《伤寒论》用人生的法，虽然说是间接再间接的，你可以说它是在补充精益，其实本质上是压低稳定指数。就是我们说，凡是形而上的东西，一定有形而下的相对应，对不对？所以人生它只是全心全意的去压低这个稳定指数，在它那一压之下，人心的定力会增加，人的精会增多。所以这是人生很妙的一个地方，明明是泻药，可是你又不能说它不补，是不是？它补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个在中医里面的问题了，就是你以为是补药的药，比如说补药之长是黄芪，不是吗？你以为是补药的药，它在这个地方用力一补，别的地方有可能坏了，对不对？人变笨了呀，是不是？如果你是少阴体质，你硬是用黄芪，人会变笨，对不对？那你以为是泻药的药，哎，把这个东西，这个稳定指数这个东西大泻而特泻之后，哎，反而养出精神来了。所以，关于这个人生啊，就是大约这样说。那我就要反问同学一个问题了：人生你要怎么用它呀？就是人生的药性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凸显出来？首先呢，因为它是泻药，所以一定不可以经过炮制，所以人参的极限是白晒参，这样讲吧，晒了等于没晒的白晒。就是这个程度的可以。但是我们像那个有一些韩国来的那个人参礼盒，对不对？它被炮制成红色的东西，硬硬的红片儿，看过吧？那个参就难用死了，因为泡制成红参，因为之前我讲说龙骨你泡过以后药性打低几个次元，对不对？那人参泡制成红参之后就真的变成补气药了。可是人参变成的补气药是补气药里面很讨人厌的一种补气药，就是补不进去光上火，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那个人家种韩国的红参片儿，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含一片儿，人家都说古时候中国人就说呀，好的人参你含在嘴巴里啊，走快步也不会喘，对不对？口中满口津液啊，津液是不是？那这个好，这种韩国来的这个红硬邦邦的这个红颜色咖啡色的参片儿，你有没有含过呀？什么感觉啊？全身呢、啊、发燥发闷发烦，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还是没吃过？哎呦，果然我们台湾人喜欢吃垃圾，我们台湾人人人都吃过，是不是？哎，你也没吃过？哎呦，我在讲什么东西啊？我在这对什么鬼文喊话？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台湾一讲，他都超有感觉，就是我也吃人参树到过啊，是人参，就是 这边有个说法，就是含西洋参生津。 对，因为西洋参没泡过，它有人参的本性，即使被晒太阳晒到那么肥了，它本质上是对的。所以西洋参跟东北的白晒参都好，都可以，它的都有那个压低稳定指数的效果。但是泡制过的那个红参不行，泡制过的红参它补气，可是非常不会走，就是它那个党参补气好，是党参那个气啊、哦、是能流动的。人参补气是人参，就好像人参泡制成红参之后那个补气药啊，就好像你们看什么东西叫智障儿，你知道吗？就那个气，哎，那坨气到胃里头了，就塞在胃里头，这的德行。因为我们台湾的那个做中药的那个科学中药啊，有一个李中汤，那个。科学中药常常是那个成方科学中药，它里面的参是那种用的最便宜的泡制红参放里头，那结果那个你去买那个什么甘草干姜人参还有什么一个甘草干姜人参白术的这个理中汤，你吃下去，对不对？以为应该有伤寒论药有的效果，肚子暖暖，对不对？不是， 就心口向着那胃那边烧着，啊，怎么样那个暖都散不开，就是他不但不能走，而且把别的药都拴住不能走，就像一个妈呀牵一个智障人，怎么样也走不快。那能够踹这个人生一脚的呢，两种药踹得动，一个是大量的柴胡，就是说比如说你如果有那种红参片没地方用，对不对，你今天说我要小柴胡汤里面需要一点柴，需要一点人参，对不对，那红参片丢进去，因为有柴胡像那个狂风刮一样的带法，他跟着柴胡走，那你要柴胡汤要上脏脏经血，这柴胡八两哎，这很多的是不是，那汉朝一两是14公克半、啊、那不然的话就是有一味药可以踹得动，可以踹得散这个人参的这个智障病，叫做五灵脂，乌鼠的乌鼠的大便，香味，对，香味。所以之前那个我们大陆有一位老中医李可先生，对不对，他就说你如果要治胃溃疡的话，五灵脂跟红参1:1混在一起打药粉或做药丸吃下去超快，因为五灵脂化瘀的那个化的那个挖一个洞，那个人参刚好填进去，所以红参跟五灵脂通用可以。那像那个清朝的陈士铎啊，就是复清主义派的另外一个分支，他就说人参补气难补没关系，五灵脂泡水涮一涮再下锅煮啊，乌鼠大便是这个好东西，就它能够踹得动打成智障的人参。对，所以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呢我说呀，如果你要用人参一定要确保一件事情就会很有效，就是你当然一次性的感冒你要用人参补津液，对不对，其实到了这个年代，哎，同学有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没关系，这课是大家可以闲聊的呀，你真的不用保持安静当乖学生啊，是不是，你闲聊说不定我们就岔出3-5个主题了。就是其实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对不对，如果已经有人他的体质啊是不是体质，应该说心境已经因为他的是非之果，他的那个观念多到压到他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则，就他已经在小见中上的极限那个地方了，那基本上人参对他是没有效的。那以我们台湾人的临床来讲的话，就是本来张仲景说你用这个什么什么汤加人参，对不对，那个人参是用来补津液的嘛，对不对，可是台湾的人有很多的人，你就算放了生菜参，好的生菜参片西洋参片，对不对，他补到的那个有津液的感觉完全不如你看《伤寒论》期待的那个愿景，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人参他需要心境来帮忙他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的潜在意识的含量越高的时候，那个人参的效果就越好，越会让你觉得整个人被滋润到。那如果你的心境低，当然以体质学来讲多半已经掉到厥阴病了啊，底端了，就是李欣说的那个心脸中无神，其实这个话许哥哥也常常讲啊，什么神不见了神终于回来了，对不对，这个话啊，算了，我跟一定假设你常常听许哥哥讲话，所以就这大家都常讲。那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大人啊，要享受到人参的药性，我怎么说大人，是因为心中神还多的人类多半是小孩，你懂我意思吗？就大人要享受到人参的药性啊，我就觉得你最好啊，要把自己的心啊，就是你先用庄子那个方法《齐物论》啊什么的，溶解你心里面的那个对立冲突的矛盾信念什么的，然后呢，融啊融，弄到你开始出现多一点的第六感嘛。就是有朋友来找你，你会忽然想到这个人一下，就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用人参就会很有效，就先要练到这个点你才能享受人参这味药，因为它的味阶还是偏高的。那但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啊，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大陆人怎么养小孩，我觉得大陆的孩子好美， 就是我常常看到大陆的年轻人呐、已经二十几岁了，他的眼神里面还有一种天真烂漫的表情。我真觉得大陆的孩子好美，可是我们台湾的小孩啊，常常在小学一年级吧，才念完幼儿园，他那个眼神是满眼的心机，你懂吧？有什么情绪不高兴就不会告诉爹娘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因为天真小孩就有点不高兴就跟爸妈就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他是有戒心、有城府的。所以像我们台湾的小孩已经堕落到他们五岁半就平均不能用人生，因为太有心机了，他没有天真。上天给你的真，冥冥之力，对不对？没有天真不能用人生。但这个，那没有天真不能用人生的，怎么样代替？有一个结构是没有天真还需要人生的时候怎么用的？我已经题目里面都告诉你答案啦。中国历代方不是有个方叫做天真丸吗？天真丸的主结构是什么呀？就是当一个人他没有神了，也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已经绝阴病到底层，他已经烂到癌症，你说他好已经好不了了，可是呢你却希望能够让他活得不要那么痛苦，他可能 接受好几次化疗了，还是一次恶化，看起来是要确定要死了，可是你希望他能够过一个比较舒服的最后时光。那个时候方剂学里面你找一个方出绝招，他这个人的心中之神你知道是没有了，你人生也吊不起来了，对不对？那草木打不过人心的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可以勉强代替人生的那个力道，但是那个法却是不等同人生。那像我们如果要说台湾人的临床，那因为台湾人是癌症专家嘛，就是我们台湾医生讲到癌都是侃侃而谈，因为我们很会做啊，很会作。所以天真丸它的主结构是羊肉加天门冬，但是天门冬却不是一个降低稳定指数的药，天门冬是一个让稳定指数可以产生这样的波动的药。就是天门冬是这样的，在这个药差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是吧？先停一下，天门冬回去先讲人生。所以这个人生它的药性，如果你们家孩子你在看他五六岁了，你就想说这孩子啊这么大辣辣的，确定他天真可以保到二十岁了，那你确定这孩子能够保持那么久的天真的话，就可以用人参。那怎么用呢？就是八年之内吃掉8000公克的人参，就是白菜参啦，你看现在什么便宜买什么。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中医古时候是觉得人参是小的好嘛，不是大的好，就你看什么别的药，对不对？都是什么大的好，对不对？黄芪肥的好，甘草肥的好，附子大坨的好，对不对？只有人参是小的好，是不是？你光是买药就完全分出来了。那像是这个什么，还有一些好玩的是什么，什么药都是天然的好，对不对？只有附子是人工的好，是不是？就它马上就分出来了，那个特质性就出来了。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淘宝网的去看人参哈，其实都是肥的贵，是不是？东北的那些种人参的地方，那他那种瘦小的人参呢，就好像不值钱，然后卖给你说大量批发啊，你拿回家泡酒吧，别给人看到那么瘦的参泡在酒里。那好啊，我们来买啊，对不对？你就挑瘦小的买嘛，反而便宜啊。所以就这样子囤货，因为现在到淘宝网卖参的卖家啊，都有帮你打成粉的服务，所以一年以各位的经济能力，就是因为18年要吃掉8000公克嘛，对不对？一年1000公克嘛，那一天2-3公克嘛，是不是？就这样平均。而且同学，你们反过来说啊，我刚刚其实等于回答了一个之前提出来的岔题，就是我曾经问同学一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都觉得是补药？可是《伤寒论》不能用黄芪就可以用人参，你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人参它在跟补药这一块有本质上的不一样，什么补助邪气什么这些事完全没人参的事，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甚至啊，人参所制造出来的那个分子活性啊，可以加强人的抗体的产生，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意义的。然后呢，你呢就每天给你们家的孩儿啊，在他还能有天真的日子里面，每天就吃这么两三公克，日积月累，那它的这个功用是什么呢？我讲简单一点，讲一个快速结果，然后再告诉你八年就是拖慢这个过程。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有一个中学老师，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太。那这六十几岁的老太太，她是大陆一个就是蛮名贵的一个家族来到台湾的。那这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太呢，她有一个怪事儿，我们那些学生们呢都称这个女老师叫做金毛狮王。是他一头金发，可是他爹娘不是中国人。那他爹娘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说他的这个爹娘啊，是虽然是那个，就是有钱人家的这个贵公子跟夫人，可是他们在很早年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山里来的道士，教他们的一门静坐之术。然后他爹娘呢，就是觉得就是也许人兴趣也能很合，就是这一对年轻男女啊，就一直以来就是静坐。那静坐到了一个境界以后呢，就变成晚上也不用睡觉了，就他直接就进入那个朦胧状态，出阴神就好了，不用睡觉了。所以就变成一个，他爹娘都是练这个静坐之术，已经练到不用睡觉的人。那结果呢，就这两个静坐之术都可以练到不睡觉的人，哎，生出来的小孩子是一头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当人能够养精神的时候，他的那个基因的活性是超过你想象的，因为他的稳定指数就压低了，对不对？所以即便是黑头发的中国人父母也会生出黄发蓝眼睛的小孩了。那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那一对夫妻他们是因为静坐有道行，所以变成这样子。而我们今天用人参在小孩的天真期给他吃，那人参的功能呢，就是当这个小孩的那个稳定指数啊被微微的压低了那么一点，然后长此以往这八年，那当然我们人类不是说遇到了外来的病毒，是不是我们就会想要产生一些抗体去中和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关系。所以刚刚您问我说伤寒论这个东西要不要紧？我说，如果你对你的生活没有厌烦的话，你应该不可能会感冒吧。我的意思，我身体很差啊，我现在没有过少阳啊，我身体蛮烂的哦。可是我不感冒，为什么？不是打通任督脉啊，而是我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我很喜欢，我每天都觉得不想请假，我心里头没有那个想要休息的渴望。因为你知道感冒这个东西是你在公司上班上得很烦，然后想要回家赖一赖，然后又找不到借口，你表面是爱面子，所以你潜在意识帮你抓个病毒进来，我们来赶一场冒让你有机会休息，你懂吧？就是感冒是这样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渴望的话，病毒进来，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马上产生一个解码程式，产生一个抗体，这整个过程快的话15秒而已，就是我接受到了病毒，身体啪产生抗体，打个喷嚏，阿丘，哎呦，刚刚有病毒来过，好，没事，你懂吗？就是你不想休息的时候，人不能感冒的，就不需要感冒的时候就不会感冒的。所以日本人有一句观察了之后说的话，就是白痴是不感冒，他天天就没有想休息啊。那这不是绝对，对不对？但是你会了解，这是一个心理机制的问题。那这个。所以《伤寒论》这个书根本就不是为了教你打赢感冒，而是为了教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层级，就是这是一张人体地图的功用反而比较凸显。那这个如果这个小孩啊，他的这个因为每天吃那么两三公克的人参，他的稳定指数被压低了，他的筋多了那么一点啊，他 一般正常人遇到外来病毒的刺激是会赶快从免疫系统里面去制造出抗体的，这件事情它就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第二条路可以走就是它的身体里面在基因之中的那个气啊，我们说的那个子气，对不对？它就可以让它的基因微微的做一点点微调整，就是它 不用产生抗体，而它去分析啊，这个病毒要能够繁殖呢需要某一种酵素，那我们就来改造一点基因，反正你现在准我改了，我有精了，对不对？你准我改了，那我们就改造一点基因，大概三五个礼拜加油加油，那个我们的基因就可以少掉那一点，变成我不分泌这个酵素来防这个病毒，我分泌另外一种，我人体还是能活，但是我这个酵素不分泌，就基因里面这样子微微的突变的一点点，就是你的人会得到那什么病毒遇到西药就可以变身再变身的那个能力。但是人到底是那么大只，对不对？稳定指数只是压低那么微微一点点，而且这一定需要天真的帮忙。但是如果你给他八年的时间，一个病毒进来，然后或者不要说病毒进来，就是重病的人、癌症患者经过他，那个气场进来都可以，他身体的基因会有感应，会变掉一点，变掉一点。那这样八年之后养出来的小孩，就是一个哇，像外面今天天气还蛮冷的。啊，那如果你们家没有开暖气的话，别家的小孩子是一把鼻涕啊，已经感冒了、伤风了，你们家的孩子啊，他就是打个赤膊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就他身体已经不觉得要怕感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花八年可以体现到的人生的药性。因为我们 谈了吃过吗？ 有人，我们台湾啊，公婆疼孙子，就是这个粉光参味大的孩子多，所以看得到多。你说什么东西啊？ 他觉得这不自然。 对，是有点不自然，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嘛，粉光参大家都说好嘛。那现在这个过去这三十年，对不对？爷爷奶奶，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那个乡下大地主啊，他里面真是有钱的。没你们有钱啊，但是颇有钱，所以呢，那小孩就是那个他们在我们台湾叫金孙呐、啊，孙儿出生了，对不对？爷爷奶奶疼小孩的方法就是喂小孩每天吃粉光参，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得到这样的例子。那但是呢，你想想看啊，啊，什么东西？先养出天真，再开始吃，对不对？ 过季了， 什么东西？ 过季了， 不要这样说。我跟你讲，我自个儿的说法是说，成年人也别担心啊、成年人的这个代偿方式啊，就是，做每年做个两缸天门冬酒啊，喝它个十年吧。就天门冬酒喝上三五年之后也是寒暑不侵啊，但是天门冬的药性就是跟人参基本盘就是不一样。那这个天门冬是什么样的药性啊？我们现在是可以随便岔题的，是吧？可以岔到天门冬吗？就天门冬是本草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叛逆儿。那天门冬这个伏马它本身，我们想想，人生的事应该已经讲完了吧？被讲完了。如果讲到你讲回临床，最后补一句，就是如果你看这人两眼无神的话，你开三环论用人参补精液的方法，你换个招吧，对不对？你宁愿党参掺一点点挂漏根啥的，就是直接灌点水给他去补，是不是？就不能期待人参发挥它充实的原来的药性，因为人参的药性的那个。就是一个人参，一个真武汤，一个柴胡龙武汤，完全是看这个人有神无神。那如果你真的这个人已经完全无神了，然后又没死了，那他就是西医的人，当汽车修，不要当活人修。好，怎么样？你告诉我呀，没关系，反正 没有，我就是说，如果是变成机器的话，那基本就是行尸走肉。 事情是走肉呀，就我上次在徐哥那边讲庄子的十二滴眼泪嘛，就是在讲人怎么样被人行尸走肉。好， 那这个，那这个，天门冬的药性呢？我看看从哪里讲起啊？先讲生长故事好了。首先，我问你们，天门冬各位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寒的药，对不对？那天门冬这一味很寒的药，如果你不能够读取清楚它的本草符码的话，你会有一个怪怪的感觉，就是说我的肺呀、有一点热，对不对？我用天门冬清热滋润肺，这样听得懂，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天门冬这样用嘛，是不是？那《伤寒论》里头用天门冬只一个方，麻黄生麻汤，对不对？那麻黄生麻汤，因为那个人是上焦大热而下焦大寒，所以你会说天门冬是用来退肺热的，在这个乍看之下的逻辑也是通的，是不是？我倒是无所谓， 听不见， 听着， 听着。 那么你想想看，我们一般如果你是本草符码啊，只搜集那么一两本书的符码的话，你心目中的天门冬不就是一个凉肺润肺的药吗？是不是？那它呢勉强要解释这个伤寒论麻黄生麻汤里面上面有燥热下面有阴寒，对不对？好像也解释得通，是不是？所以在伤寒论里面这个药你认识的清楚或不清楚都是姑且就放过它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可是呢有几个方子你就会就是历代还有一些别的用天门冬的方子就不得不起人疑窦了，就比如说孙思邈的天门冬酒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江湖偏方说天门冬茯苓打成粉常年累月的以酒送服。那当然你知道现代人脾胃也没有那么好，天门冬那个粉啊你吃几天脾胃就整个倒掉了，所以真是那个法尔咸现在就不能用了，必须你脾胃更强悍一点才行。那可是呢这个天门冬粉古时候说是如果你常年累月服用，而且甚至不用常年累月服用，那天门冬生粉我现在是根本不能吃，我脾胃受不了那个寒，一吃就完全没有食欲，所以我也没办法玩。那如果你的脾胃真的是撑得住的啊，比如说像是张锡纯《中东三西录》里面讲让他人吃天门冬，那个人呢本来是个那个满脸啊，可能是从前长过痘还麻了的人啊，满脸的坑疤的，那个人就每日嚼服天门冬一两钱，这样吞着吞的，一年之后哇，疤痕灭尽，一脸红润如玉，那整容药啊。那这个同学别这样嚼啊，我们今天脾胃撑不住的啊，就张锡纯那个人不知道什么五运六气三条的那个胃火特大啊。那这个那另外呢就像有人他们的其他偏方是说天门冬茯苓磨成粉啊，以酒服之或者不以酒服之，因为太寒的东西还是太念酒哈，对不对？说吃个半年之后呢，冬天的时候人家要裹大围巾大外套，你的话呢是天气越冷你身上反而更是有一股热气蒸腾，反而觉得我蛮热的，就是你的那个身体会变成一个跟全世界的现象扭着来的身体。天门冬的粉草符码叫做扭着来啊，怎么了？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人都会说春暖花开嘛，对不对？你气候暖和了，植物受到比较多的阳光雨水的滋润了，那你就比较容易开花结果，是不是？可是天门冬这植物恰恰不是这样子，它呀是你要把它放在北方冷的地方，它硬是要给你开一个花来结果。你把它放在南方地方，哎呀温暖的阳光一直照啊，说你给你好多阳光好多爱，你可以开花可以结果，他说谢谢那好意心领了，不开花直接结果。就是它就是这种东西就跟你什么都扭着来。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我家里面种一丛天门冬，我就觉得奇怪，今年夏天那阳光特充足，以为整天长得好大一丛，我就觉得不长。 那到冬天我是觉得天哪，这夏天都没长几根叶，是不是这基本上枯死了？现在天都阴了，吹着凉飕飕的冷风了，而且一直长，就是这个植物是这样子给你搞的。所以也就是说呀，天门冬，像我们中国人说一个药性的阴阳，那个怎么样的东西叫做阴，什么东西叫做阳啊？像我们中国人就觉得阳不就是形而上的世界吗？阴就是有形的世界。那松树底下的那一坨香菇叫茯苓，枫树底下那一坨香菇叫猪苓，对不对？这两位要都听过吗？那我们说茯苓猪苓同样是调理人的水循环，但是呢，茯苓走阳分，猪苓走阴分，因为他们的这个宿主两种宿是阴一阳的。那松树何以为阳呢？因为松柏这种树就是，哎，你天气暖的地方给它照太阳什么的，水多，它也就差不多这样，不会长特别快，对不对？你给它很寒冷、营养极致贫瘠的环境，它也不会死，是不是？就是它是很安稳的，就是它是一个跟阳的世界、跟形而上的世界比较有共鸣、有震颤，就是它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变化基本上不太会被影响，对不对？它就维持它一个灵魂的生命的本态，就这个样子。这是松树、柏树，所以我们说松柏这个药性为阳，是不是？那枫树的话呢？就是天气一变，叶子颜色就变，对不对？下场雨，叶子乱长，然后天气一变，叶子乱掉。然后呢，中国人还说枫树这个东西最喜欢成精作怪了，因为呢，下一场暴雨，其根什么一天之内暴涨三尺，就是你只要环境一变，它马上就啊随波起舞的那个样子。所以它特别会被物质世界的种种变因影响，故其树属阴。这样听得懂吧？所以物质的世界的这些种种的 condition 啊，种种的条件制约为阴，能量不受影响的部分为阳。所以像我们当年在讨论这个附子的药性啊，什么样的？因为他当年不是有一个补火扶阳派，有补火扶阳派很红嘛？有听说过吗？啊？哦，没关系，不用指名道姓。我对于炉火神还是很尊敬的啊。我不是要找他麻烦。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搞中医的人有时候会讨论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说附子补阳，附子补阳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就看到这个清朝有本医书啊，我忘了是不是玉昌玉家言，我可能是记错人啊，我忘了是徐林泰还是玉家言了，我忘了。就他说呀，你用阳药这个东西啊，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呢？是在挡劫宿。这句话有没有一点好玩？他说你这个药物的阴阳先不讲，你先说人的命运的阴阳吧。他说你想想看啊，人啊的生命本来是在阳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有一个生命的规划跟蓝图在影响你的，对不对？你是被你灵魂的呼唤带着走的，所以你的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跟一切谁谁谁，或者跟什么工作，或者跟什么东西的相遇，都是你这个阴的肉身被阳的潜在意识带着去一件事一件事发生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的生命它属于阳的部分，不能够，就是我们阴的肉身像阳的那个潜在意识呼唤的一个掉线的木偶，对不对？如果你这个阴的肉身真的太重太重了，这个潜在意识怎么样都勾不动你、抓不动你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推你、拖你、引导你了呀。于是你的人生阳不能撑住阴，而阴产生崩解的现象，在命运之路上面叫做这个人遭到劫数了。他就说你要在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了解什么叫劫数，你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你用附子才会有 feel， 你懂吧？什么叫在劫难逃，就是如果你的细胞里面紫气都已经吐光了， 你说哎呀，癌症为因时，用附子补阳。我看附子是不补子气哦，对不对？但是有一些肿瘤又很奇怪，半良性半恶性，所以它又可以不补子气，用附子去挡它。但是这两种不同肿瘤的人，他的根本上的差别在哪？有神无神吧？ 老师，我能插一句 吗？嗯， 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因为在中药这边，猪苓是比较贵的，因为它一个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现在都拿这个猪苓去提取的猪多糖，用这个来做一个抗癌药。 嗯。 但本身一般来说，就是说这个癌症一般会有一种应试症，但它又用的是猪苓多糖，我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有？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哦，因为。一旦你是提取猪苓多糖，对不对？它就完全可以放在一个阴药的领域来看待。阴药的领域看待，就比如说同样是多糖体，对不对？这个蔗糖里面的多糖体是能够修补糖尿病的人的伤口损伤的，所以吃糖尿病的人他那个溃烂，对不对？你多喝红糖水啊，好得很快，对不对？或者是这个芦荟里面的多糖体，但芦荟多糖体特别难保存，所以要立刻新鲜的芦荟掰下来就刮下来。那样子立刻刮下来吃的这芦荟的多糖体呢，是刺激人的这个肝脏把毒素排掉的，那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西药的药理啊，你懂我意思吧？就像某某多灵芝的多糖体、虫草的多糖体，它确定是像黄芪同样一路就刺激你的肠膜，制造多一点的免疫的淋巴球的，对不对？就是这都是有西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定义，对不对？所以那就是我们中药的话要探讨的是猪苓在那一点多糖体之外的所有其他，它的整个结构唱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就好比说我们中医啊，美白的药最有名的不是白芷吗？对不对？可是白芷的化学成分你去分析，全都是让你皮肤变黑的成分啊，对不对？可是因为白芷唱出来那首歌能够打通你的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一通，人的脸就有光了，就白了。所以这是形而上的身体听得到白芷的那首歌，而形而下的肉体却还不见得有本事吸收白芷那些让你黑的成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中药的话本身就是巫术，要回归巫术的领域来看它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玩到后来都是祝由之法，对不对？然后你祝由之法玩到后来还是会说原来这个人在劫难逃是不是？一定是如此的，是不是？这个人他要心中有神，眼中有神，他的阳能够带动他的阴，他的人生才走得下去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就是在劫难逃，你也不能把他如何，是不是？你硬把他身体医好了，他的潜在意识就会觉得这一坨表面意识这个世界上不能再放了，再放更赔，马上回收，你怎么办？癌症痊愈的那一天他一闭眼就往生了，这是最近这年代可多了。所以讲回我们的这个乱七八糟岔题中岔题的天门洞，因为我要讲经这个字，我还要讲什么泽泻啊，还要讲山药啊，还要讲好多好玩的呀我这来跟你玩什么1001夜的这个陷阱是吧？就逼你们下次再找我来讲故事是吧？就是就不行这样子搞啊，不能这样子搞的那个，但是其实这样的乱讲故事于我而言是最轻松愉快的啊，父子啊，父子另外批八个钟头讲，不是今天。父子，还今天讲不到父子啊。那这个天门冬，那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说枫树属阴，对不对？松树属阳。我们讲到这个药的阴阳的向度，一定看它整个的生态符码，它是属于阳的那一边还是阴的那一边，对不对？很容易被阴的种种物质现象影响的，那这个药就不阳，是不是？那不容易受影响的就是很阳。那天门冬是多阳的药呢？我觉得它的妙处是啊，它是一味阳药，但是却是一味很寒的阳药。你想想看， 附子的话，你知道它是比较暖那一半的阳药嘛，对不对？可是天门冬却是很寒的阳药，因为天门冬那个别扭的个性太奇怪了啊。就是你想想看这个药，你说色白啊，属金啊，有从革之气，可以散风邪，这个我明白的，白色的符码往这边去，对不对？那味道呢，几乎完全没有苦味，纯甜的。那纯甜的药当然是纯补的药啦。你想想看，什么药是纯甜又纯补？这药多别扭啊！因为你们当初会不觉得甜药会补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个人参杠在那边。因为人参是苦药，可是它你以为它是补药，所以你会觉得苦药也能补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把杠在那边人参拿掉了，所以天门冬就会变成一个纯甜的药，却是冷药。就是会有一个这个符码上面的怪异的点，就是它是甜药，所以它一定是补药。可是因为它是冷药，你又不知道它补到哪里去。然后以阴药阳药的角度来讲又怪，怎么讲呢？如果它像松树一样、柏树一样，就是这样子面对自然的变化如如不动，那你知道它是阳药，对不对？那或者其实你反过来说，有一个阳药也是诡异，像附子，对不对？附子压根儿就是一个很受环境影响的超不稳定药，可是它那个超不稳定这件事情是它的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天门冬这个药啊，它好像仿佛依稀是一个不容易受物质现象影响的，对不对？你天暖它也不高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它有那个反过来，所以你知道它在耍叛逆，就是叛逆儿对父母还是终究是有情绪的，对不对？所以你叫他往东，他偏往西，那你就知道你叫他往西，他就会往东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看起来很桀骜不驯的那个不受物质世界影响的那个地方，那么你会觉得他说不定其实内心是很渴望被肯定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形成的一味药。所以这个药性啊，它进入你的人体之后啊，它那个药性的那个怪的点，就是它不太确定哦，是要像人参那样，还是像附子那样？那个波动，所以天门冬这个药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它进入你的人体之后，天门冬的药味啊，一直有一股调调，跟人参的气场是相通的。可是由于它的整个生长跟符码跟人参确确实实是不一样，而且它的确是越肥大越好的补药类，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它对于人体的稳定指数的作用呢，就是这样，忽高忽低，它还是在摆荡，就是我到底要说我就是不需要你的肯定，还是我其实是很渴望你的肯定的，就是啊。这样的一个药，所以它让人体有一个奇怪的变动波动，而这个奇怪的变动波动，如果是以孙思邈的天门冬酒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得大麻风什么的，它会，当然天门冬酒对待那种风症，它是这样，他说你全身的风气，当然风气我们中医的风气就包括吸出了病毒了，对不对？他说他会喝了之后周身发痒，然后喝了十几天就开始每天痒，每天痒，然后痒啊痒啊痒个在几十天之后呢，你的身体的那个风气就发散完了。那发散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变成哇，不管吹多冷的风都觉得没关系，我身体里面已经没有风气了，没感觉了，就你没有那个桂枝汤麻黄汤症那个身体感。那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现代的人神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好，就是都是喝很久会觉得皮肤有美白啊，那种温吞吞的效果。但是天门冬酒，我觉得在调节稳定指数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有一种病天门冬酒很好用，就是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病，我们叫做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之类的病。那当然 这种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病，如果是我们回到经方的辩证点来看的话，几乎十之六七都是用麻黄生麻汤上热下寒，唯一一个有用天门冬的药。那但是如果再严重的一些状态出现那种血毒起斑的状态，回到经方的世界来看，用生麻鳖甲汤，对不对？或者加点花椒，是不是？花椒这样，就是你不爱用雄黄，你花椒留着啊。那就是让它发散。那当然，生麻也是去血毒的，但是这个生麻去血毒的效果，却是由甘草的解毒缓中，以及因为甘草那个生甘草那个量下去，根本是在开类固醇嘛。那生甘草药性跟类固醇差不多的。然后那个鳖甲那样子一加，对不对？我也觉得张仲景这个人是省钱专家。像我的话就觉得鳖甲不够力的话用金羊角，就是直接厥阴重建，但是至少鳖甲跟生麻同用的时候可以硬的把厥阴之邪这个地方风木之气邪掉外掉的部分喷掉一点，所以还能够平息。所以这个在经方的世界我绝不是要跟你讲啊，什么麻黄生麻汤啊，什么生麻鳖甲汤啊，一定可以治红斑狼疮，我不是要跟你讲中医很伟大很有威力，不是要讲那个东西，而是在张仲景这个不讲病机的书里面，它是有一个逻辑在的，你懂吧？就是你这个病这样抓佐证，到最后用来用去就这样，就这个方。而那几个方有一个特殊的药性的逻辑在里面，就厥阴病的逻辑，以及为什么要用到天门冬的这个逻辑。所以你天门冬就是说，如果你用了这个天门冬的这个剂啊，比如说我说天门冬就长期喝，对不对？我因为一个人会得到这个自体免疫失调病，当然都是跟这个厥阴风木之气的伤损有关系了啊。我们说人体内建反转入病毒的机制，包括现在流行的糖尿病这个东西，那就是天门冬酒相当可以缓和人体内建反转入病毒所产生出来那个连锁反应。如果你要我用那个什么西医的这个微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啊，就是人，你们听得懂什么叫人体内建反转入病毒吗？就是你的这个祖先或怎么样得了感冒没医好，那个病毒刚好是一种能够反转入到细胞核变成你的遗传基因一部分的，然后那个东西呢，因为你身体里面多了一个那个病毒的基因在里头了，所以你细胞每次分裂复制的时候，你再多复制一份，对不对？然后那个多复制的东西会让细胞产生一些垃圾，那个垃圾啊代谢不掉的时候，人的身体里面啊会产生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问题，这是西医说的啊。那就是那个细胞里面吐不掉的那一点垃圾，天门冬能够把它吐掉多一点，你那个自己免疫不力攻击自己的那个现象就平息下来。他做的不多，只是这个疾病他所有要完成这个疾病的这个间接里面，天门冬的那个摆荡稳定指数的那个功力会打断那一点点地方，让那个病有点发不太出来，就是也不是治愈，治愈的话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到厥阴人格去。但是像现在你说告诉我说大陆这边这个糖尿病是朝阳产业，对不对？那就知道这个年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的人格是落入厥阴病，因为这个厥阴病的起伏完全是人格的问题，几乎没有别的理由，跟饮食什么起居都不太有关系。所以怎么医呢？是不是我说天门冬酒可以挡了，不能叫治愈。而天门冬酒一些种种美好的副作用，就是你常年喝，你皮肤会变得雪白亮亮的，光润如玉，然后呢变得不怕冷，少感冒等等等等，这些好的副作用都是有的。而它就是所谓的没有的人参，那给你就是人参是天真之人好用的药，对不对？那你已经不是天真之人，但是你还有救，至少你是叛逆之人。那这个叛逆之人爬到天真之人这个个性的转变，其实就是从这里爬到这里，就是这一段，就是六经行政背后隐藏的人格模式，那还是蛮要紧的啊。 我让你们问一下问题，我们再下课。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回不去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讲个半铁则泄，就六点多要下课了，讲个半个什么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我已经是尽可能把所有的向度都纠结在一起，一口气就是这件事一讲什么什么什么，就已经就是都有讲到，你懂我意思？我已经是拼命了啊。秉忠怎么办？救我一救！ 我怎么救我？ 你问一个好一点的问题，又可以一句话讲完三件事的最好。 叛逆了，我还在想，我也希望我能想出这么多问题。 老师，我想问 啊， 就是如果就是因为我听过一部分录音，比方说您在说那个六经全面的时候，小孩子里边，就是说就好像他，就好假设我不管是病毒进来人体还是药进了人体以后，就好像这个东西的灵魂走在这个六经这个每一条经络上走的是这个东西的灵魂啊。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讲这六气跟五行吗？那么就说，因为我觉得就从那个角度理解这个六经全面，它走灵魂这个事儿很好，就是很容易接受，就是一部分理论。但是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就能把这个？因为我现在好像不够清晰是什么呀，就是说 那六经走的是灵魂，对于这个东西的灵魂，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描述就是说五行呢？就是说比方说就假设病毒进来以后，它肯定也是有五行的是吧，它可能这个病毒也属于什么水晶什么木火，那么呢就是说当它的道路走进人体，它的道路是它通向人体的道路是六经传遍那个过程，那么就是说五行在这里面能从哪个角度来表达这个，因为您刚才讲那个精，就是那个像讲精气神什么的，就好像我有的时候就会想，那么就是说气或者精什么的，是不是就是说要是从六气和五行来讲，就是气是不是或者化或者气是不是更走向六精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胃或者行，是不是更能用五行的那个角度来解释？ 好。 或者说您讲人生的时候，比方说他的时候，是如果能不能按照六经和五行那个角度来讲，他。 其实我听得懂这个问题，这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可是呢，大哉问也。因为这个东西就关系到我们中医啊，有几个所谓的，你知道什么定胡冲的师门啊，华山派分成剑宗跟气宗啊，斗得水火不容而分裂啊，什么这故事你知道？就是我如果说我跟徐哥哥搞分裂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啊，因为依照这个《黄帝内经》的原始的关于感冒的陈述啊。《黄帝内经热论》里面他陈述的那个感冒是感冒病毒沿着太阳经走完走阳明经，阳明经走完走少阳经，少阳经走完走什么经，对，最后走到厥阴经，然后走到你的性器官都缩一下你也不行了，对不对？这是《黄帝内经》对感冒的描述。但是这个描述在张仲景的系统里面被翻案，就是张仲景他在做临床的时候发现《黄帝内经》说的那六条足经还没有手经哦，但事实上《黄帝内经》，但是你知道张仲景里面的翻案点，你会发现其实啊，感冒走在六气的场域里面的时候啊，张仲景的方剂一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六气之存者受病，就是膀胱在这里都是膀胱的，太阳病一定是治泌尿系统的肾的那个系统经多一点。那这个燥经之气，大肠这里有，这里有，是大肠气精气之存者的多一点，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有这个倾向，就是六气之存者受病，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一定是足经不是手经。那这个当然足经手经，你要讲故事的话，就是涌泉是把坏能量吐掉的血。劳宫是把好能量给出去的血，所以一个是 脏东西吐掉丢垃圾的血，一个是好能量给出去人家让自己有点虚的血，那你感冒怎么可能用手巾来接呢？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筋的运行上下的接通什么点的那个更玄学的问题都不敢讲了。但是呢，《黄帝内经》里面严格指出来的这个沿着这个六条经走的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逻辑上的诡异之点，就是足太阳膀胱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怎么会接到足阳明胃经去？这不是营气胃气那个营气的十二经流转啊？对，接都接不上的，是不是？所以在张仲景的书，他在临床里面看到感冒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必须做为临床做出调整。结果张仲景，我说我们中医这个东西，没有谁掌握绝对的真理啊，而是张仲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他只能把这个人体的地图感知成你的生命能啊。最多的时候你有六道墙壁六块面板帮你挡，属于风暑湿燥寒火六种不同类型的气的六个城墙帮你挡，那你的身体得到受到过那种虚损了，你最外面一层寒水之气的城墙就塌了，然后你再虚损，你那个阳明燥劲之气的城墙就塌了，然后到最后你的最后的就只剩一点点那个老兵残将的厥阴风木之气是最后一关，连那也塌了，那你就可以了，阴阳分裂了，因为风木之气是结合阴跟阳的嘛，对不对？阴阳都分裂了，无神了，可以走了。其实神已经走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张仲景说的这个六气啊，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可是却是一个临床好用的教学系统，这样懂吗？就我们用这样的分类法，然后看那个什么少阳的柴胡汤来来去去啊，什么阳明的什么汤来来去去，你会觉得。学起来好好学，你知道重要的是好学好用的问题，因为这是教育老百姓用的教科书，这不是在钻研哲理的书呀。就张仲景家里面死了100多人200人，对不对？我今天就想让大家都不死人，他没有时间跟你去讨论怎么让你开悟啊。所以徐哥哥会说张仲景的这个六经的分类法本身在哲学上面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徐哥哥他有一点点所谓的不是内经，就是离经，你知道离经叛道嘛？在我们张仲景的医学，我们叫离经派嘛，就是不遵照内经在开药的一个派，啊，所以离经叛道派。那我是觉得，我怕你不成，就是我离经就离经，谁要你了？就是我明晓得，但是我们大家都是明晓得，张仲景并不是一个开悟的、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可是却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教家庭主妇烧菜的人。你先把菜都烧好了，你再去那边回头想，这个菜之所以有鲜味，是因为有普林，对不对？不急嘛，你烧得出美味的菜最重要。那这个美味是来自于什么？你慢慢分析，那是以后的事。所以就是家里人有人中箭，你赶快拔剑自伤最要紧，对不对？那至于这个箭是谁射来的，救活了再去追究吧，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张仲景的书是一个提升医术很好用的书，但是要讨论医理啊，是你医术提升了以后，那你之后还有余生50年慢慢推敲的书，这样讲好不好？好，那我们下课一下再回来啊。